数学戴上眼镜了，我陪他走过那树下，树荫遮不住白发，岁月转土地沉默守望，我多想永远这样，他却为我背上行囊。 快走啦，时候唔早㗎啦。 陷阱。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

笑得多灿烂，不过是一只 想